各位同学，请睇感应篇第87节。努略致富，巧诈求千。回篇注解，在第一行我们读一读。所谓努略，非因冰火，安得有志？然居官吞剥百姓，私窃公帑，豪强纵利举债，皆努略也。以此致富，食妻提子泣之余，岂能安享？这一段已经将努略的意思讲得好透彻。这种在佛家里面就属于道界，道界的范围非常广泛，无论用什么手段方式夺取人家的财物，或者是剥削人哋嘅利益，都属于道界。道界果报之严重，如果唔系佛讲，世间人确实冇办法理解。佛在经论上讲得非常清楚，亦讲得好多好详细。如果我们度一个人的财物结罪比较轻，将来还债还一个人的，如果是公共设施，好像世人所谓的贪官污吏，他所侵夺的是人民的税收、国家的财物，结罪呢将来要还债，那所有纳税人都是他的债主，这种事情就麻烦大了。我们要看看债主是谁，债主有几多？国家公共设施，债主是全国人民，你说点得了呢？几时你才能还得清？比这种更严重的，佛常讲常住物，就是僧团里面的财物，地藏菩萨本愿经里头讲得好啊，佛讲五逆十恶之罪，佛有办法救到，道场住物佛救不到。 点解啊？寺院里面公共设施嗰啲财物，佢嘅范围就系十方常住，债主比一个国家人多，尽虚空遍法界所有一切出家人都有份。那些债主的数量比我们整个地球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还要多好多好多倍。那个数字没人能计算，但是现在侵夺寺院庵堂财物的，不知道这种厉害，不知道这种果报。我们读佛经深入经藏，先啱啱明白事实状况，佛教我们布施，教我们放下，布施是福德的因，你能修因，当然就能正果，你能得果报。经论里面讲得太多太多了，施财得财富的果报，所以财富绝对不是以不正当的方式可以取得的，在前面我们也讲过好多了，任何手段取得的财富都是你命中所有的，你命中没有的什么手段你都得不到。这个道理各位应该多些去研究，了凡四分，了凡四分流通得好广，那本书好容易得到，细心去读，细心去研究，你就明白了。人六道众生，边个无欲望？边个唔想得财富？边个唔想得聪明智慧？边个唔希求健康长寿？呢啲系六道众生嘅大欲。佛事门中有求必应，是真的不是假的，佛教我们求得的道理，教我们求得的方法，如果我们如理如法地修学，你一定能称心如意，你所希求的绝对能得到。如果非你祈求，好似呢段所讲，就是夺志之恶。 违背了道理和方法，所以就算得到还是命里有的，你说是不是冤枉啊？不过是将命中所有的提前得到着。譬如说你命里发财，五六十岁先发财，你用不正当的手段，三四十岁就得到财富，提前了，只能做到这样。但是你所做的罪业，将你命中应该得到的，或者是财富，或者是聪明智慧，或者是健康长寿，都已经打了很大折扣。实在是得不偿失啊。我们应该深明其中的道理，众生为何造恶，众生造恶情有可原，为何出家人修学佛法，甚至佛门四众老修行人仲不会断恶修善，仍然明知故犯？这个原因在哪里？我们细心去思维，都是阿赖耶识里面无量劫来分集的恶习气在这里作祟。那些恶习气就是自私自利，令我们明知故犯，造作更深重的罪业，自己不会觉察，到果报现前的时候，后悔来不及了。而果报现前之快，亦是我们往往疏忽了的。这一口气不来，果报就现前，你说几可怕呢？我们怎么对付自己的恶习气？必须要看破。我昨日朝早跟各位讲过帮助大家看破的一个方法，方法无量无边，我只举了个例子来讲。说明一切众生执着这个身是我，是绝对错的。在这个身上之中，我确实不可得。为什么要为这个不可得的身上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这个身上是我所，不是我。 一切众生迷惑，根本的迷惑就在这里，将这个身上执着以为是我。我们应该怎将这个迷揭穿，将这个谜底揭开，你几时找到真我，你就是法身大士，你就是诸佛如来了。中门里面常讲，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本来面目就是真我。这样东西是我所，不是我。我们要将它辨别清楚。我所有的，它是个工具，佛在《大乘经》里面讲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前五根是物质，最后一条那是心理。身心里面都没有我。西方哲学家讲，我思故我在。他已经知道物质里面没有我。那什么是我？我能想，我能思维，这个思维想象的是我，其实还是错的。思维是什么？我的思维，我的想象还是属于我所，不是我。换句话说，我们现在说，从物质现象，从精神现象里面都找不到我。物质精神都属于我所有的，我所不是我。我昨天跟同学说，我所拿走，我就现前。真相就显露出来了。真的我是什么？虚空法界一切众生，那是真我。我们在很多宗教书籍里面看，也看到这个意思，真我只有一个，他们称为造物主，称为神圣。佛教里面称为自性，称为法身，那是我。从我变现出无量无边一切众生，虚空法界都是我所。我既然是一，我所是从我变现出来的。你们想想，一切诸法怎会不平等？佛家有所谓平等真法界，无法无众生。 这个无是无妄想分别执着，离开一切妄想分别执着，真相先现前。佛家讲善恶，究竟的标准在这里，同圣德相应的是善，同圣德相背的是恶，相应的是什么？悟，相背的是迷。通常我们说，断恶修善，咁系对初学唔究竟，究竟讲法系转迷为悟，迷就系恶，悟就系善。佛家教学自始至终没有离开这个原则，没有离开这个目标，所以这种是至善圆满的教育。真的转迷为悟，感应篇里面所讲的一切恶，全都消融了。感应篇里面所讲的一切善，自自然然就圆满。就是以前宗门教下的祖师大德时时讲的，从根本受。根本就是迷悟，迷悟之上，我们在讲席中时时提示，一念起来为自己就是迷，一念起来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那是悟。为自己是是，为众生是共，大公无私，那个人觉悟了。还有一丝毫私心在里面，那个人未觉悟。不是究竟觉，不是圆满觉，迷纷纷在度减少，悟纷纷在度增加。所以大乘佛法里面先讲菩萨有五十一个阶级，五十一个阶级从这里来的。小乘四果四相亦是从这里来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些事实真相。真的过不过来，就是佛家讲的成愿再来。迷的时候是业力，业力在这里作主，悟的时候就是愿力作主，愿力作主就自在。我们用这个工具成就无量无边功德，亦不执着功德的相。迷的时候，这个工具做无量无边罪业，可见得关键都在迷悟。迷的时候，对事实真相茫然无知，悟的时候，对宇宙人生真相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自然转恶为善，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